第82集，赵斌今天又是上夜班，即便是下班顺利，也要12点半才能到家。这会儿罗明瑶一个人在家，赵斌不在家的时候，他总觉得做事不太有精神。像这种时候，他只能自己泡上咖啡提神。做了几张 PPT， 他又有些走神。天气开始凉了，衣柜里要收拾一下了。星期五上夜班，星期六回来顺便扫除一下吧，还要去超市买个收纳箱，把夏天衣服先收一部分进去。听说有一波秋老虎。急诊科今天又不能准时下班，10点过的时候，120车送来了一个老年男性，是路人发现倒在地上，然后打电话呼叫的120。但救护车到地点的时候，除了倒在地上的老人，周围没有其他人。 没有找到打120的人？ 赵斌跟着担架车往抢救室走。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现场没有目击者。 120跟车的急诊医生一叠声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 120那边呼叫的人只说看见一个老头在地上，其余什么也不知道。打电话的人当时也没有判断意识状况，也没有说看到老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估计他呼救的时候也站得老远，现在救人都要警惕，可以理解。 这种情况非常麻烦，赵斌忍不住挠头。 到底当时什么情况？这样怎么现场？关键是病人的姓名、基本信息都没有，家属也没办法联系。 急诊科一年也会遇到几次收这种无名氏病人，针对这种情况，还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流程。赵斌通知了住院总和今天值班的上级，上级通知医院行政值班，医院通知社区派出所，派出所根据救护车发现病人位置排查走失人员。留给急诊科的问题是怎么进行救治。赵斌先撇开其他问题给病人查体，病人意识是一个昏睡状态，呼喊拍打能叫醒，但无法正确回答问题。停止刺激以后，患者立刻又进入睡眠状态，全身没有看到明显的伤口，没有闻到特殊气味，衣服上没有看见呕吐物的痕迹，全身皮肤没有明显贫血冒或者黄染，瞳孔反射灵敏，口唇无发干，听诊肺上有少许失多音，没有干鸣，心率整齐，腹部查体没有明显异常，痛刺激肢体活动没有明显障碍，双下肢病理征未引出。赵斌初步判断是有肺部感染，但单纯的肺部感染不能解释病人现在的意识障碍情况，还需要检查其他器官功能状况。打开急诊科系统下无名氏的病历，他开了最简单的抽血项目和一个胸片，只查了血常规、转氨酶、肌酐、尿素氮、电解质、凝血。血气分析的费用相对较高，目前止氧饱和度正常，暂时不测，血糖也只测指尖血糖。心电图急诊科床旁直接做，护士抽血和查血糖，护工带病人去拍片。根据目前的现状，处理无名氏能做的就是这些。如果这个无名氏找到了家属，急诊科会根据病情进一步检查治疗。如果无名氏一直没有家属，急诊科的治疗只会给基本治疗，维持病人基础生命体征。像这样没有个人信息的病人，他的后续治疗费用没有任何保障。如果不交费，所有医疗费用都将由急诊科承担，这是所有医院都最不情愿接收的病人。轻症的还好，自己科室承担，分摊给每个人也不痛不痒。有的重症病人花费巨大，分摊下来就令人难受，最惨痛的情况可能直接损失一个月的奖金。在一些医院还出现过积极抢救之后病人死亡，家属死后出现要求医院赔偿的情况。急诊科对这样的病人是又重视又警惕。拍完胸片回来，病人意识恢复了，护士来告诉了赵斌医生。赵斌看了手上的病人，赶紧叫上二线一起去看他。 大爷，你怎么不好？ 赵斌大声问道。病人明显有些听力下降，侧着脑袋听，表情疑惑。赵斌又贴近他的耳朵问了一次。 大爷，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 大爷终于听清了， 非常认真地自己看了自己一会儿。 啊，没有哪里不舒服。 二线又过来对着病人耳朵说， 啊，大爷，你今天晚上摔倒在地上是怎么回事啊？ 病人一脸茫然地看着两个医生。 我没有摔过呀。 赵斌和二线哭笑不得，二线又问， 啊，那今天晚上你出来了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呀？ 病人左右看了一圈， 哪里都不对。 一看这表情就知道这个问答是牛头不对马嘴。二线拍拍脑袋放弃问答，赵斌继续尝试了一下。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 病人非常诧异地看着他。 我没出来啊。 赵斌也是一阵头大，一字一顿地问病人， 什么时候出去，什么时候离开你自己家的？ 病人表情很复杂，似乎在想什么。二线和赵斌对望了一眼，都以为会想起什么，就听见病人说， 我是18岁那年离开的家，那一年我从乡里走去城里，我要去当兵，去参加保家卫国抗美援朝。 两个医生都捂住了脑袋，旁边等医生指示的值班护士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大爷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 赵斌打断他的回忆问道。病人停顿了很久，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，谁也听不清楚。赵斌又问了一次，老人直接摇头说， 记不得了。 赵斌想了想问， 还记得你家里人的名字吗？我们帮你通知家人。 啊，我家人，我老伴儿是农村里的，我儿子女儿都出去工作了。 仍然没有提到家里人的名字。这样问有效信息太少了，二线直接问， 知道你家在哪里吗？ 病人想了想摇头。 知道现在你在哪里吗？ 病人又转头看了一圈，继续摇头。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吗？几点？白天还是晚上？ 病人一直摇头，不再说话。几个人交换眼神。 痴呆，记忆力，定向力都有问题，醒来了也没法提供有效信息，这有点麻烦。检查过他的衣服没有？有些痴呆病人衣服里面会带着自己信息。 值班护士回答， 衣服来的时候检查过，就是想找找有没有手机可以通知家属，没找到东西。 衣服脱下来呢？痴呆病人经常丢三落四的，很多医生都建议家属呀，把有效信息缝在衣服上面，避免走失以后找不到人的。 护士和赵斌过去跟病人交流，给他脱衣服查找信息，然而最终没有找到任何有效信息，只能从病人全身状况判断家里照顾还不错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无名氏病人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，留观病人的病历也让人头痛。目击者拨打急救电话以后就离开，没有第一手的现场资料，病史很难客观描述。赵斌和二线商量以后，只能把主诉写成被发现倒地1小时。按照他们接诊和120接到电话的时间来算，发病1小时。现病史里还要把120接诊的过程体现出来，要写明当时现场没有目击者，因此发病过程不详。查体部分只能描述自己看到的，不配合的就写不配合。等胸片出来，考虑肺炎，治疗上要使用抗生素抗感染。护士去给病人皮试，病人不配合，叫来医生帮忙，医生护士又是一番折腾。处理完了，下班已经1点过了。赵斌对着电脑写得眼睛发胀，头发昏，完事后摇摇晃晃地走出医院门，打了个车回家。到家他轻手轻脚地开门，却发现家里的灯又是开着的，而罗明瑶就趴在饭桌上睡着了。赵斌叹了口气，有些心疼又有些无奈，他走过去俯下身，在他耳边轻唤， 瑶瑶，瑶瑶。